《聊斋志异》第三篇，这是慧经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聊斋志异》蒲松龄著，第三篇，画壁。江西梦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，偶设一兰若，殿宇残舍，俱不甚红场，唯一老生挂搭其中，见客入，数衣出亚，岛屿水洗。殿中数至宫像，两壁图绘精妙，人物如生。东壁画散花天女，内衣垂髫者，拈花微笑，樱唇欲动，眼波江流。诸注目久，不觉神摇意夺，恍然凝想，身忽飘飘，如驾云雾，已到壁上。见殿阁重重，非复人世，一老生说法座上，偏袒绕饰者甚重。诸意杂立其中，少间似有人暗迁其居，回顾则垂髫儿惨然尽去，履及从之，过取栏入一小舍，诸次且不敢前。女回首，举手中花，摇摇作招状，乃趋之。舍内既无人，俱涌之，亦不甚惧，遂与狭好，继而闭户去。属勿咳，夜乃复至，如此二日，女半觉之，共搜得生。细谓女曰：“腹内小郎已许大，上法蓬蓬学处子耶？”共捧簪耳，处令上还。女含羞不语。一女曰：“妹妹姐姐，吾等勿久住，恐人不欢。”群笑而去。生是女，髻云高处，环凤低垂，比垂髫时，犹艳绝也，四顾无人，渐入猥亵，蓝色熏心，乐方未哀，忽闻即墨靴铿铿胜利，雷锁锵然，旋有分霄变腾之声。女惊起，与声窃窥，折见一金甲使者，黑面如漆，挽锁窃垂，众女环绕之。使者曰：“权位。”答曰：“以权。”使者曰：“如有常逆下界人，即共出手，勿疑一妻。”又同声言：“无。”使者反身恶顾，似将搜逆。女大惧，面如死灰。张皇谓诸曰：“可及逆榻下。”乃起壁上小飞，触遁去。诸服不敢稍息，而闻薛生至房内，复出未几，凡轩渐远，心稍安。然户外则有往来与论者，诸局及祭酒，觉耳际蝉鸣，目中火出，警状待不可忍，唯静听以待女归，竟不复一身之何自来也。时梦龙潭在殿中，转瞬不见诸，已以问声，声笑曰：“往听说法去矣。”问何处，曰：“不远。”少时以指潭壁而呼曰：“朱潭月何久犹不归？”玄见壁间画有诸像，请耳助力，若有听察。声又呼曰：“游旅久待矣。”遂飘忽自壁而下，灰心目立，目瞪竹软，梦大骇，充容问之。盖方伏榻下，闻叩声如雷，故出房窥听也。共是拈花人，逻辑悄然，不复垂髫矣。诸惊拜老生，而问其故，生笑曰：“幻游人生，贫道何能解？诸气结而不扬，梦心骇而无主。”即起立阶而出，亦使示曰：“幻游人生，此言类有道者。人有淫心，是生泄尽；人有泄心，是生不尽。菩萨点化愚蒙，千幻并作，皆人心所自动耳。老婆心切，习不闻其言下大悟，披法入山也。”画毕。完。